一点责骂。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宋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生活当中您都抓过什么样的小动物没有啊？动手去抓哈。 蚂蚱、蟋蟀、那个算吗？ 那也算呢。 小昆虫 啊，都算啊。你抓过蜗牛吗？ 蜗牛都太小，还说实话，我还发现的蜗牛趴在那个石头上、树上都剩一空壳了。 你确认那是蜗牛吗？ 都干死的那种，就是能被我发现的、都是已经剩了一小尸体了。 不是水牛。 反正我没那大本事抓活蜗牛。 昨天呢，玉泉小学3年级学生家长林雪跟记者说，前两天呢，他从家长群中得到了一项很难完成的作业啊。这作业按说是给学生布置的，但是现在好像也是经常给学生家长布置。 对、 啊、 难坏了爹妈们。 这个在科学课上啊、老师让孩子尽量每人带一只蜗牛回到学校观察。这林雪说这大冷天的，你说我上哪儿找蜗牛去呀、 啊？是啊， 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去哪儿找蜗牛啊。有的同事甚至建议说，要不然你这样，你找一西餐馆啊，你跟人商量商量，你买一只法式蜗牛， 你点一整盘，全班同学都够分了。 嗨，法式蜗牛，反正因为作业并不是强制性的哈，林雪呢也就没去抓蜗牛。但是呢，有些家长非常积极，有一名家长不知道从哪儿，人家一下搞来8只蜗牛， 点了一盘嘛。 嗨，问问同学有没有要的，可以共享起来。 是， 我就说我也要一只吧，赶紧，也不知道他给没给我儿子哈。林雪介绍说啊，类似抓蜗牛的奇葩作业并不是特别少，比如说把白醋和小苏打放一块儿，形成二氧化碳，看能不能熄灭蜡烛。 哦， 哎呦，这么复杂的一个实验呢、 这我记得是让我上初中时候的实验吧？ 是吧？这现在小学生也有吗？而且呢，做完实验之后，你还得拍照片， 哦， 你还得把这边洗出来啊，写实验过程。这些作业最后其实你以为是学生自己做的，最后都是家长做的。 远说了，你说上哪儿洗照片去、是吧？这小孩哪有时间呢？ 那你肯定是家长嘛，洗完了之后这个上旁门口的冲印店吧。此外，学校还让家长不是还让学生做面食。分享给大家，你做个面条炸酱面，其实最后呢都是孩子的奶奶呀、或者是姥姥啊最后完成了这项作业， 给代劳了。 林雪说了，说他也不是很反对学校的各种另类作业啊、但是对于学校这个时间比较充裕的家长来说这还行。你看我这个工作工薪阶层啊，相对来说时间比较少，这确实是个负担。怎么说呢，也算是个甜蜜的负担吧， 实际有难度。 哎呀，昨天玉泉小学相关负责人跟记者说自己对于课上老师要求带蜗牛这件事儿啊不是非常清楚。哎呀，带蜗牛难度还是比较大。我们科技嘉年华的时候曾经让学生带过土豆 啊，这算难度小的、 这是学校鼓励生物科学课上学生多观察研究动物。学校呢还为此专门建了一个专门弄了一块地儿啊、养了鹅、鸭子和小白兔这些常见的动物让学生观察，引起学生的兴趣 啊。 这负责人还说了，说这不是这个作业奇葩，只是学校倡导家教和育的教育理念。家庭和学校一块儿来培育家教和育的教育理念。希望家长啊更多的参与到教学当中来，减少校方和家长的对立。学校呢也是提倡场馆式教育，鼓励家长和孩子一起参观博物馆，进行场馆式学习。你说你指着我们学校带着全校学生一块儿参观博物馆，这不太现实吧？北京一所重点中学的生物学老师说了，说这种现象啊，就是带着蜗牛来上课这种现象，在现阶段还是比较普遍的。从某种程度来说呢，也是老师将教学任务转嫁到家长身上的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生物教育确实重在观察。但是你说你真让抓蜗牛去，这有点过分了。 这可以老师抓蜗牛分给同学们吧、 因为小学生基本上你完成不了，最后还得靠家长布置作业，最好让学生啊能够得着。著名的教育专家熊丙奇也认为说，现在的部分素质教育已经偏离走偏了道路，变成了假的教育创新。最根本的是针对作业的评估机制，没有合适的机制啊去评估一项作业的意义、 目的、实施难度， 没法评判。 比如说做这项作业，是不是需要调动学校资源、家庭资源，都需要考虑。也不应该有老师随意的这种布置作业。相信有很多小学一年级的家长啊，这个对此是深有感触。 嗯 啊，有很多的作业都是家长代劳的，写个板报，做个报纸。 那都算好的，之前不是有说报出来要造一电视机吗？ 反正这种作业是老师随意为之，是真的创新还是吸引眼球，是走正途还是走了偏路，这可能需要教育专家不断的来进行思索和探讨啊。 是， 我们也是希望这些甜蜜的负担真正不应该成为负担，而是成为孩子前进路上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吸引他学习的动力， 绝不能成为绊脚石啊。 哎呀，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一个，您抓过什么小动物没有？像什么蛐蛐啊、蝈蝈啊、油葫芦啊、蚂蚱啊也算是吧， 这都是小昆虫哈。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唱那儿歌，水牛水牛先出犄角后出头啊。 对， 这个跟蜗牛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反正大概都是亲戚，在我看来什么花蛤呀、什么贝呀、青口贝，那都是亲戚。 我们小时候都没见过这个 海鲜嘛。 我们小时候见过的海鲜顶多啊、螃蟹和皮皮虾。 哦， 就那时候物质比较匮乏，像什么扇贝这都没见过。 反正我觉得贝类都是一家，外面长硬壳的、那也是一家。 这生物学的实在是太好了，都是算归类的是吧？ 这你是放花椒还是放辣椒，那就不是一家的。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您抓过什么样的小动物啊、小的时候动手观察没观察过他们的生活习性，养过什么样的小动物也行啊，比如说很多人养过蚕，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您的一些经历。我们的参与方式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最近呢，北京9岁的小男孩铁头的诗啊，在网络上特别走红。但是 慢点说， 9岁小男孩写的诗在网络上红了，但是这红的有争议，因为啊，他这一部分诗的内容啊，让大家觉得不大像是9岁男孩应该说出来的话，写出来的字儿。 写诗， 人家写的诗 啊，你看看这名， 鹅，曲径向天歌。 没，那是这个你小时候学的诗，人家现在小时候写的这诗叫爱情。 呵，9岁小孩懂爱情吗？ 写的这诗叫出口，写的这诗叫如果妈妈是只小贱猫就好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你就比方说 啊，就是他写的这首叫如果妈妈是只小贱猫就好了这首诗当中啊，他说，我觉得妈妈就像只小贱猫，因为它符合一只贱猫的所有标准。猫爱抓人，妈妈符合。猫很贱，总黏着我。猫像妈妈，还有接我的时候，妈妈一声喵，我就知道是谁来到身边。妈妈很贱，我爱它。这都什么玩意儿啊，是吧？也有网友呢表达了对他这个诗啊这种推崇的意思，人就认为说你别管写什么，最起码这孩子的诗充满想象力。但是也有网友质疑啊，这个小小的铁头啊，他写的这不是诗歌，这是个段子。甚至还有网友非常尖锐犀利的指出啊，你这一些词句太低俗了。 就比如这些猫的形容词， 是 啊，定语。 哎，这也有网友质疑说，这诗会不会是虎妈给逼出来的呀？一个9岁的孩子，他经历过爱情吗？他懂爱情是什么吗？他知不知道写那些都是什么意思呀？ 小孩啊，这个有些创作激情挺好啊，关键就是千万别走了弯路啊，走了偏道啊。比如说刚才咱们说抓蜗牛这事儿哈、某种程度来说也可能是走偏了。关键9岁男孩写这诗到底是炒作，真是想让小孩出名，还是真的觉得他有一些文学创作的基础和天才？这也很难商量。 但我觉得哪怕就是有这样文学创作的基础和这样的天赋在这，家长应该及时予以引导、哪些不符合这个孩子哈、甚至说我们作为一个这个正直啊，这个人品过硬的一个人，在人社会当中一些交际的基本的礼貌啊，包括一些原则呀，这都是应该是非分清楚的。不能说他有这想象力，有一些不该用的词儿那随便往上招呼、这事儿就跑偏了嘛。 诗歌还是审美的，比如说骆宾王那个曲径向天歌是吧、白毛浮绿水水，你要是用这样的词儿形容猫，形容自己的亲妈，这个看起来它就不是审美，您说呢？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您曾经动手抓过什么东西、啊？这个有一串字母说，蜗牛很难找吗？下雨过后墙后脚有的是啊。儿歌里的水妞它就是蜗牛嘛。这天也它不下雨不是吗？这个季节你找蜗牛实在是有点难。 那就是得上海鲜市场去找去。 那时花开时候，说小的时候抓的最多的呀，就是土鳖和花大象，养过猫和蚕宝宝啊，很有趣儿。 土鳖跟花大象是什么？是小虫子吗？ 土鳖你没见过？ 我可能我们家那边跟这叫法不太一样。 哦， 给我讲讲，描述描述长什么样啊？ 大墙缝里出土鳖，这是一个段子。 一摁会有臭味吗？ 嗨， 会咬人吗？ 有机会的话，我给你好好形容一下什么天牛啊、土鳖呀、啊，然后 天牛我知道带两个犄角的， 是吧？臭大姐啊，到底是什么样？ 好、 啊，这个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假条。生活当中请假这事儿，跟领导你事假、病假，总得有个理由是吧？假条嘛，总得有一个请假原因。你比如休年假等等。这两天有一张被称之为史上最不忍拒绝的请假条，在网上、在朋友圈里边走红了。 是是，我也看见了。 是吧？你当领导，你好意思拒绝吗？人家那个理由吧，真是让人觉得太难以接受了。 言辞恳切， 一看就是一个女士写的。人家请假理由是快忘了老公长啥样了。 这要是不给答应，那简直是没人性啊、 哎！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呢、 啊， 是吧？这戳中了很多人心。他们就是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因为工作原因无法和家人团聚 啊。 请假条的女主角呢是中铁二局集团的职工啊，叫芳芳。她28号的时候也回应说，自己和老公啊都是从事铁路建设工作，这不是过完春节之后一直到现在。这才见上面 啊，这大半年了、 啊、对呀、啊、工程单位有很多都是身不由己啊，铁路建设总得有一线人在，一线人员存在，你就算现在都是机械化了哈、啊、没有人呢，聚少离多是这一群人来说都已经成为常态了。芳芳说了，说跟领导相处的还比较融洽，所以请假的时候跟领导关系好嘛，偶尔就半开玩笑的就说了句，哎呦我都快忘了我老公长啥样了。请假条的时候呢也就把这个理由写上去了。请假的时候呢人家领导也就顺手签了，就批准了。起初啊这个请假条发到朋友圈只是为了调侃一下，没想到十多天之后被朋友圈告知，嘿火了嘿。这芳芳有点不知所措呀，原本发到自己微信群里边大家觉得挺能理解的，没想到这一下被传出这些之后就受到很多人的关注，这两天电话响个不停。芳芳说呀，这些电话他大多数接两句就给挂了，也不想因为这个影响自己的生活， 这私事被人捅大了。 哎呀，芳芳是一80后，一家三口，人家三口在三个不同的地方，4岁的儿子在咸阳父母老家那儿，让爹妈给照顾着，自己和老公分别在济南和西藏。 哎呦， 随着工程项目的变化，这个工作地点也随着变化，短的几个月，长的好几年， 这日子怎么过呀？ 别说公司还是挺人性的，每年给48天的假，另外还有5天的年假。由于想孩子，这个芳芳每隔2-3个月都得请假回家，特别是听到孩子一生病，哎呦眼泪刷刷的往下掉。 那也是2-3个月才能见一面。 是啊，说这不是今年从春节之后就再也没见过老公吗？两边不能兼顾，看了孩子就看不了老公啊。芳芳说，由于老公工作条件比较艰苦，地点比较偏远，影响通讯信号，你有时候你想视频通个话这都很难很难的，一般都是他找我，我要是想找他这个估计比较难，时间长了就有点快忘了老公长啥样的感觉。 哎呦，听着挺让人心疼的。 哎呀，所以你看哈，这个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当中，肯定还有很多人也是两地分居呗。啊，来北京工作打拼，可能一下就跟自己的另一半分隔时间相对来说长一点。 嗯， 有的时候老听人说，现在都地球村了，你去哪儿都很方便，但是你得有家呀，是吧？ 是啊、 有的时候这个物理距离这个遥远，但是有的时候是确实存在着很多原因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领导还不错，人就同意了。如果您当老板的话，对于这样的这种恳求，是不是您也应该更加人性化管理一些？ 是， 该答应就答应，在影响不影响工作的时候可以轮班，弹性工作，多好的一件事情。 对，在工作原则之外还能让我们体会到那些人情味儿，是吧？ 这就是一个企业文化，企业温暖。其实这样的企业更加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有一些规矩特别多的单位，动不动就罚钱的单位，你看吧，那些单位最后可能也不见得能走多远，效益能有多好。 看给我师傅气得咬牙切齿的。 我就那么一说。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哈，这个这 T 打头的一串字母说，掏鸟窝算吗？ 啊， 小时候抓过精灵啊，老牛是什么？是天牛吗？ 老牛不会什么日长犄角那个吧？那这可厉害了。 是掏鸟窝还行，别捅马蜂窝就行。 掏鸟窝那也是他小的时候淘气干的事儿吧？ 对。 小骆驼九九说啊，小时候我们住平房啊，家家都有葡萄架， 哎， 那葡萄架上的虫子大青虫、 毛毛虫 比较大，喜欢抓着玩。哎，我也抓过那个绿色的，肉乎乎的，就跟那 女孩不是都见了跑吗？躲开，你还抓着玩呢？ 就跟大拇手指头似的。 哎、 他还说啊，另外。蝴蝶、蜻蜓、知了、毛毛虫都玩过，有了孩子之后啊，益虫那是不会抓的、像这个蜗牛啊、蚂蚁呀、 啊、 就成了玩伴了。孩子养过兔子、小仓鼠和小乌龟。 你看有的时候多接触一些这个些小动物哈、还是挺有感觉的哈，一下一跟人聊的时候有故事，不像有些人家里边你看狗不养、猫不养、金鱼不养、什么都不养，小孩就觉得有点孤单。 是吧青云说啊，德国小莲，这个一般我们不用手抓，都用拖鞋底子来，啪一声。 这个是蚊子还是苍蝇？ 是蟑螂。 是蟑螂啊。 对，学名、德国小莲。 蟑螂。 对，我建议大家伙别上手抓，实在不行您找块卫生纸拍也行啊。口味重了。 你能说点别的动物吗？ 那个还有说了，这个渔人老宋说抓蟋蟀呀、抓拉拉蛄和蚂蚱的哈、但是呢除了小昆虫之外呀、还有天上飞的长翅膀的。 你抓得着吗？ 我抓不着，它会自己飞下来呀。就 苍蝇。 苍鸟。就比方说啊，一周之前朝阳区亮马场村的村民张先生就在地上啊、绿化带里发现，诶，有只鸟。这个鸟的外形啊特别像他小时候接触的那种药鹰，一看这鸟落了难，张先生哎呦这爱心就萌发了，把他抱回家临时喂养。张先生说啊，发现这小鸟的时候啊，这小鸟平躺在草丛当中，还一直扑扇着翅膀，但是啊它飞不起来。张先生说啊，他小的时候在老家接触过这种鸟，应该是一种药鹰，其实具体是什么不重要，这他但一看他就是猛禽呢、应该是受国家保护的动物。这考虑到天不是越来越冷了吗，张先生担心，你说这我要是回去没人管他，这小鸟估计是扛不过这几天了。于是啊他借来个鸟笼子，把小鸟抱回家喂养。 哎，家里边暖和， 这个小鸟不会挨冻啊，但是啊这个冻是挨不着，可是它不吃不喝呀，喂水喂食都是拒绝的。直到当天啊，这可能也是因为相处时间稍稍长了，混了个脸熟，赢得了这只小鸟的信任。张先生再次喂它生肉的时候，这小鸟开始扑腾了，而且呀、它的精气神也开始恢复，眼睛开始炯炯有神，也开始鸣叫了。 缓过神来了。 哎，张先生希望啊能找一家正规的野生动物接收机构。他说啊，你说现在玩鸟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我担心呢，这要万一给送错人，会不会反而把他给害了呀？ 有可能。 前天张先生就迎来了北京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啊，经鉴定，这不是药鹰，是一只红隼，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还不是他想的那个动物。 哎，之前咱们节目当中说过，红隼见着有那个往那个白领那玻璃上嘣一撞，给自己撞晕的红隼。这个呢是从体态判断它不像是野外长大的，很有可能应该是家养的，但是养着养着原来的主人呢不愿意养它了，把它扔出来了。但是呢这只鸟还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这样给它放生就等于宣判给它死刑，那是差不多的。前天下午4点啊，工作人员戴好了手套，把这个小鸟转移到运输箱里。工作人员介绍说，从目前情况来看呢，红隼没有外伤，回到救助中心之后呢，还会对它进行一次内科检查，检查是不是携带病菌，确认没问题之后会用小白鼠喂养它，等它有了野外生存能力呢，就会把它放回到大自然。听完工作人员的介绍和安排呀，张先生觉得特别欣慰。目送这只小鸟上车之后啊，张先生还获得了一本野生动物保护的读物作为纪念。张先生说啊，他会把这本书啊留给他孩子，要鼓励他们家孩子善待小动物。 你看多好，这是一种爱心传承哈。不过话要说回来了，如果真是像人专家说的，这红隼是被遗弃的哈，就上一家忒不地道了，是吧？你怎么能有爱心养，然后就养半截就遗弃呢？其实不光是这种小鸟、小宠物，任何动物的遗弃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缺乏爱心的表现。 是，要不然这您轻易别许下这样要养的承诺哈，许的时候脑子一热养两天，然后这放弃了，这事儿做的不合适。 是。 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您小的时候抓过什么小动物，养过什么小动物，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哈。有很多朋友都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都曾经有过亲密接触。蓉蓉姐，这刚才你念了吗？小的时候抓过青蛙、癞蛤蟆、蝌蚪，这仨好像都是一串哈、啊。就是你蝌蚪，你不知道它长成青蛙还是长成癞蛤蟆，还抓过蚂蚱、刀了，抓过各种虫子、喂鸡。 这是蓉蓉姐吗？这。这我你不仅是男孩会玩这些，你看姑娘也会玩这个。 这喂的肯定是自己家里的鸡哈，不是邻居家的鸡是吧？ 别给鸡喂死。哎，不过真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那边有一公园，公园里有一湖，晚上还真的有我那些小同学啊，就是趁着夜色到湖边捞小蝌蚪，说以后养青蛙，结果放在那个罐头瓶子里养了几天。 出两条腿之后就吓坏了，然后给扔了。 全是小蛤蟆。 嗨，我还听说有人这养青蛙，从蝌蚪开始养啊，这养了一半觉得太害怕了，然后就搁厕所里给冲了。哎呦，听着就特别残忍。 哎呦，屠戮生命 啊！ 是吧？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着您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啊。您小时候抓过什么小动物啊？养过什么样的小动物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 路况信息。 竞猜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800、 600、 500， 免费的。现在同人保直销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及邮寄率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的免费哦。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心悸气短，烦躁易怒，面对更年期困扰，同仁堂更年宁陪您舒心共晚晴。 既然你有着藏不住的坚持，就不要让它只留在心里。斯柯达匠心之作全新速派，立体主义美学外形塑造，搭配特有经典掀背设计，创造优雅格调。第三代 TSI 发动机，峰值扭矩可达350牛米，更搭载全新一代 DSG 双离合变速箱，高效动力澎湃而出，恭迎阁下莅临品鉴。全新速派，别具匠心。 斯柯达，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北京市交通委与华北高速公司联合发布交通信息，京沪高速双向四环至五环桥出口的路段交通流量比较大。那么交通台路况信息提示，新东路由北向南，从香河园路口到工人体育场北路车多，安定路由南向北，从安贞桥到安慧桥车多，朝阳公园路由北向南，从亮马桥到农展馆南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新街口外大街由北向南，从太平桥到积水潭桥车多，通惠河北路由东向西，从四惠桥到广渠门桥车多。哎呀，东五环七棵树桥北向南也是车多，行驶缓慢。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吴某的荒唐事儿哈。这个来北京务工的吴某啊，在北京的7年时间，一共待7年哈，其中有4年在监狱里边度过的。 哎呦， 违法了，犯罪了。去年年底吴某刚刚获这个刑满释放，但是呢他一出来发现自己的妻子、自己的朋友都因为另案在押，都在那儿关着呢， 那只有他一个人出来了。 哎呀，倍感孤独啊。吴某就一门心思想着，我要不然我再进去得了， 要跟他们团聚啊。 反正他就是这么想的，他觉得孤单，于是酒后无故寻衅滋事。据承办检察官介绍说呀，去年12月25号下午，北京某俱乐部的负责人刘先生就听到有人在砸这个俱乐部的大门，并且呢在院外边还大声高声喝骂，向院里边投掷扳手， 压力钱。 哎呦， 刘先生出来说看看谁呀、啊？发现单位门上边门柱上不是有摄像头吗？ 嗯， 摄像头也被砸坏了。门前有一个骑着电动自行车的男子，还在不停的叫骂。这男的一看刘先生之后，又捡起路边的几块砖头，砸毁了门柱上的其他摄像头。刘先生赶紧去追呀、啊，这男的骑着电动车就跑了。刘先生因为没追着，正跟这儿生气呢。这小子跑得快，算你跑得快。谁知道两分钟之后，这男的骑着自行车又回来了。 哎呦， 并且呢，向刘先生承诺：“哎，你这摄像头是我砸的，骑着这电动车也是我偷的，要不然你赶紧报警得了。” 这什么意思？这是？ 哎呦，这让刘先生感到哭笑不得呀、啊！立刻就报警呗。一查，这男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主人公，姓吴，这不是刚出狱不久吗？来京之后就觉得，哎呦，生活这不如意呀、啊，钱也没挣着，还挣得了一个前科啊！如今妻子朋友都因为别的案子在押呢，自己觉得十分的孤独，因此呢，希望再次入狱，这才有了之前发生的这种事情。目前吴某因为寻衅滋事罪啊，被丰台检察院提起公诉了。所以你说这个人呢，什么样的想法都有哈。 对呀、 啊 嗯，这对我确实还是比较难以理解的。 是吧？ 哎呀， 这个生活总得寻找点活着的目的啊，我们不能说因为哎呦我们这个没劲啊，日子过得不顺心就放弃自暴自弃。所以有的时候这还是没想明白。 就他把自己当成破罐了，那你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在里边好好想想吧，这样做对吗？希望能下一次出来的时候能想明白。 前天晚上11点多啊，海淀区双清路由北向南方向有一辆黑色轿车撞上了一辆同向行驶的轿车，这个被撞的车啊，在被撞失控之后啊，殃及到了身边多辆轿车。根据附近小区的一名保安说啊，事发的时候，一辆北向南行驶在最内侧车道的这个黑色轿车呀，就撞上了一辆对面来的车。这个黑色的车啊，追尾了人家那辆车，结果呀，那车被撞的失去了控制，往前滑了10多米。他说啊，这个被撞的车失控之后，影响了两辆同向行驶的轿车，以及还有两辆要转向小区内的轿车。其他车都不厉害，就那个直接被帕萨特被那黑色轿车撞的那个最严重，车尾都给撞瘪了，三厢生生给撞成了两厢。然后啊，就是那黑色轿车，你说他撞人家吧，他自己车前座的安全气囊都弹出来了，挡风玻璃也碎一地。保安说啊，这个黑色轿车司机下车之后啊，还在路边狂吐不止。 这有状况啊。 男司机头上有血，浑身都是酒气，走路都不稳， 喝了。 但是当时车上只有他一个人，没看见有别人、 嗯、 很快交警和救护车都来了，交警呢把他带上车测酒精含量，一看那就是酒驾呀，很快就带到警车里了。保安说啊，那两辆要拐进小区的车，那都是小区住户的、 嗯、 交警还特意找了他们做了登记。 嗯， 另外一名目击者跟记者说啊，他当时啊刚把车停路边，就目击了整场车祸，说那个黑色轿车司机说他叫了代驾，但是他说代驾跑了。一听这话，其他车主都不干了、 啊、 还有的甚至说要拿自己车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作证、 啊、 证明就是他自己开的车。尤其是那个特别倒霉对被撞的那个直接被撞那轿车的女车主啊、 嗯、 一口咬定说自己下车的时候那个黑轿车的司机还没下车呢、 嗯、 当时车上没别人，只有他一个。 看来是说瞎话了是吧。 根据另外一名目击者说啊，这事儿好多目击者哈、啊、警方向这个黑色轿车司机询问代驾的电话以及公司信息。你不说有吗？ 对对对对， 你叫了谁呀、啊、你把信息给我们、 嗯、 但是啊，这人他始终就回答不上来。他能回答上吗？压根就没有啊。截至他离开的时候也没见着他口中所谓代驾的身影。昨天呢，记者也致电了交通队，工作人员表示啊，事情还在处理之中，这个司机还在队当中接受询问。 哎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吧，你说瞎话你也得稍微有个边儿。就算一时哈、啊、您觉得我应该请个代驾没请，但是您也应该实话实说，是您干的，是您开的车，酒后开车就勇于承认错误是吧。这个有些人他总是觉得自己能够混过去，什么事儿都是自己聪明，什么时候都是小聪明。 那这事不就等于侮辱大家伙智商吗？ 在这儿我们再一次提醒您哈，马上这天凉啊，就觉得要快过春节，其实还早着呢、 哎、 还有元旦呢，这还没到11月份呢，反正年底可能聚会多一些。 对， 希望各位哈，开车的时候别喝酒，喝了酒咱就别再磨车了，真找个代驾，这样更靠谱。昨天早上起来8点多呀，租住在高碑店北花园小区的小周骑着自己心爱的自行车前往四惠9号温泉附近的一家财务公司上班， 离得也不远 啊。这是他上这家公司上班的第二天、 啊、 这家公司里边的许多同事都和他一样，都是骑车上下班，很方便嘛。早上起来，大家就把车并排锁在公司门前的过道上。下午5点多，当他下班之后从公司出来，发现，哎呦，自己心爱的自行车没了。 这才来2天就被偷， 哎呀， 被偷了， 赶紧报警吧。在小周所在公司物业的监控室里边，记者看到了当时的视频。下午2点半啊，有两名男子骑着一辆蓝色的摩托车来到小周公司的楼下。其中骑车人呢是一个比较魁梧的男子，后座上的人呢是一个比较瘦小的男子，瘦子，俩人都穿着深色上衣。他们把摩托车停在这排自行车的前面，这时候坐在车上那人就下车了，迅速走到小周的自行车旁，人家几秒钟就把小周的铁锁打开了， 手手啊！ 哎呀，骑车人在这过程当中始终没下车，坐在后边的车骑着小周的自行车，不是几秒钟就开了吗？俩人双双离去了。小周这还难受呢，他跟记者说，这辆车啊是在他在天津上大学的时候，好不容易攒了3200块钱买的。哎呦，现在自行车真贵，3000多块钱。在天津上班了2年啊，一直骑着这辆爱车，这不是几天前花了400块钱还给车做了个保养。 这来北京工作还特意把车搬过来了。 哎，是他说可能是因为保养的时候保养忒好啊，这车就跟新的一样，这才被贼给盯上了。目前呢，警方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所以你说这个，不过还好啊，现在我那天看电视啊，这个警方通过探头，就能够把这些贼都给锁定了， 是吧？一般像这样丢了自行车，如果您自己这边这个监控摄像头啊比较完整啊，或者您自己能够提供原始的这些手续，能找回来几率还是挺大的。 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些小偷可真够缺德的，技术倒是真高超，几秒钟就能弄走啊。有什么样的防控的手段没有？比如说我弄的20把锁，我能锁得过来吗？能锁得住吗？ 就怕你这上班的时候锁了20把锁，下班的时候发现，哎，又多10把，谁都打不开。最近呢，家住在东城区花园胡同8号院的卢先生反映啊，说他们那个胡同道路两侧堆放了各种建材和垃圾桶这些杂物，脏乱不堪，阻碍通行。卢先生就说啊，这条胡同简直是没法走啊，有时候一些建筑材料那都摆在路中间，这车也开不过去，都得绕着走。10月22号下午，记者就来到了花园胡同，这儿呢是一条6米宽的道路，路中间呢挖了一条沟，居民说是要铺设水管。当天呢下过雨，这坑坑洼洼的地方还有积水呢，路面上到处都是稀泥。胡同两侧呢堆放着各种建材啊，有沙子、预制板、红砖，还有一些运送建材的三轮车和板车也是随意停放。沿着本来就泥泞的胡同往前走啊，记者呢看到了标有北京盛隆发五金建材和宏达古建字样的2家店铺。这个市民卢先生说啊，胡同里的建材呀就是这些店铺堆放的，他们还有一间仓库呢，这周边到处都是遗撒的水泥啊沙子呀，一到下雨天这就成烂泥了。你说整条胡同大概也就300-400米吧，两边几乎被这些东西给占满了。另一位居民说啊，建材店的人经常就在路中间卸货，其他车也根本就没法开出来。居民也多次向城管反映这情况，但是都不管用啊。他希望相关部门啊能够管一管。 哎呀，有的时候这种都是安全隐患，天儿越来越冷啊，风干物燥，一旦着火的话这太危险了， 车也进不来呀。 是，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有些职能部门包括城管能不能够让这些，虽然没物业吧，但是希望这些胡同里边的一些平房哈，能够把自己家门口的一些东西收拾干净了，是吧？ 对，这不仅仅是以耽误别人影响别人，这也不仅仅是耽误自己，也影响着别人了，是吧？这要是出了事儿，这谁都跑不出去，这路这么堵，是吧？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和短信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抓过什么小动物啊，养过什么样的小动物。一串字母还说呢，我小时候抓过蚂蚱、刺猬、蜻蜓，捞过蝌蚪，养了4条腿啊，尾巴出来，尾巴消失之后就放生了啊。您也怕它出来是癞蛤蟆是吧？ 这个今天还有好多朋友给我们发来的图片哈，1030还发了，这是蒲公英吗？我们看不是特清楚啊。 人家发的说的是在外边这养的叫什么？ 毛毛虫。 毛毛虫 啊，他弄一小棍儿把这毛毛虫挑到棍儿上了。哎呦呵，今天这画风不对了啊，开始好多朋友发图片。这个孤家寡人发来这就是你们说的老牛啊，长了好几条腿呢，黑色的啊。这图片就别发了，您用语言描述吧，有点害怕了。 张辉说，如果父母带孩子一起抓过蜗牛的话，今儿就可以参加咱们这话题了哈。抓水妞，小时候唱着儿歌看水妞能不能先出鸡就后出头，